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把我国人权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议论仪式，11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最近举行所谓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会议，并强行讨论了我国莫须有的人权问题。我国强烈谴责美国在联合国舞台上重又掀起反朝人权骚动，并认为这是对我国毒辣的敌视行为。美国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很多国家的反对，指使追随势力来把我国的人权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这种非法行为是对联合国及其成员国的公然入国的愚弄和侮辱。这次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表示反对开会讨论人权问题，这本身就是反映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人权问题的一致立场。联合国有人权理事会等各主题的理事会，尽管如此，美国之所以将我国人权问题强行提交到与人权问题毫无关系的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安理会是一个美国的强权专横独断盛行的场合，也是一个凌驾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地方。所有这些事实再次证明，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丧失其理应负责世界和平与安全保障的宗旨，变成一个被美国盗用的综合理事会和万能理事会，改革安理会已经是再也刻不容缓的时代要求。奥巴马和他的走卒已尝到败者的苦悲，即将交出政权。尽管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竟敢指责我国最高尊严等，妄图丑化我国对外形象，鼓吹反朝施压气氛，如果他们以为那些对我国或其他国家都行得通，那么他是最大的错误。我国绝不会容忍敌对势力的任何反朝人权骚动，将以坚决果断的超强硬应对来彻底的加以粉碎。